妈妈老在行，见识广，佩服佩服。 孙大官人，您瞧，这几位官人来了几次，可都没见着我们十娘。今天正巧是十娘的生日，这可是您的运气， 也是您的彩巧。 我只见金生李家李公子到。 可来着了，今儿是十娘的生日。 哦，今日乃是十娘的芳辰。 嗨，过生日就是过生日，又说的什么芳辰？ 哎，这才文雅。 哎呦，这不是 大才子。真是高朋满座，一派儒雅呀！ 唯有您是人老春心在呀。 您见笑，别忘了这烟花巷里无老少啊。 今儿个可真是高朋满座，不过十娘身体有病，还请各位多多担待呀。 有病不就是要钱吗？我出100两银子听他的病重吟唱。 什么？100两就想

师娘身体有病，就不能跟大家见面了。 这受礼不到寿星老，他可怎么出来呢？ 啊，妈妈，不知今日乃是师娘生日，未曾备礼。哦，我这里略表存心。 您这可真是寸心，我都难为情，我是收还是不收呢？ 我等好礼奉送。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收下，收下。 我再掐250两，为了师娘的生日，我要狂醉一回。狂饮之后，我就不走了。 想在这儿过夜？ 500两住一宿，还不快收下？ 收下，收下！ 啊，各位，今儿个我就要独占花魁啦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师娘今儿个得跟我走。什么？大爷花了银子，你敢带走？ 是啊。 怎么样啊？老家伙，我让你先滚！来人！ 孙大官人，他可是京都府尹的大管家。 管家大人，孙府有点不识泰山。我这厢赔礼啊，今儿这个。不到杜十娘，我绝不罢休。来呀，请师娘速速过府。 哎呦，管家大人，师娘身体确实有病，改日登门再。 常言道，这花开看个眼睛，这花尾他看个年劲，我们老爷他还就喜欢这病美人。 管家大人，您看我这些 少废话，今儿个要是不去，我就拆了你的李春院，把你们通通送到边塞去伺候那里的军爷们。寿礼可不少啊， 我孝敬您的也多呀。 算你识时务。 啊，管家大人，您看这。 啊，各位，我要带着杜十娘去府尹官邸陪宴，要是舍不得你们那点寿礼呀，就在这儿耗着吧。 我能告辞， 改日再来，改日再来呀。 想不到这天子桥下竟是这样无忧枉法。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 管家大人，师娘身体有病，你就不要为难于她了。 从哪儿冒 出你这么个怜香惜玉的护花人呐、啊！ 我不过是为师娘说了一句话呀。 这是你多嘴的地方吗？给我打！小了，还不是为了等师娘你吗？ 哦，是等我，还是等我妈妈与你？ 不，当然是等你了。来呀、啊，门口备轿，速速请师娘上轿。 像你这样一面四季陪笑作歌，就连生日也是这样凄苦。 公子有所不知，师娘的生日与常人不同。 有何不同？ 常人的生日是将生人世的喜日，师娘的生日不。确

子 不要着急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事迟来我们商议。 师娘啊，三天来到长津，只太郎官，你们跟一样面试的高官，会有那刘金山相面一单，不是天见一般甘愿成全，只可叹一道呀，你是。 江南，江南汉。

春院里撞了枪，负伤玉权贵，好似恶狗遇豺狼。幸亏我技巧溜得快，险些被咬伤。待淮阳，我欺行大事，官人当。在京都，我见官低头好窝囊。我此番进京，有志向，待明远回故乡，尽享风光，我好不起。京城真传李甲，双出杜十娘，堂堂名画，跪了穷酸秀才，花开他院，我弯柔歌唱。孙父从来不认这我心账，我要见前郎，叮当昂响，叮当昂响，大道人很轻，七路人平常，我心激动谁家尚未定论，你等着瞧吧。 贤弟求助我，岂能退让成就这一双情侣理所应当，亲自操持本家娘收拾书房做洞房。 起 干起干， 我怕这远远贤的父母亲多为美言， 亲近人兄之言。